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在弗兰蒂知道欧钦尼出走和贝尼泰多被捕的那天晚上，威尔夫、诺铁和阿弗里尼相继走了以后，弗兰蒂的思想分歧迷乱地彷徨着，时而想想他自己的处境，时而想想他刚才听到的那些事情。十一点已敲过了，那护士把医生所准备的饮料放在病人伸手能及的地方，锁上了房门，在厨房里恐怖地听了一会儿仆人们的言论，装了一些可怕的故事在他的记忆里，而那些故事在最近三个月以来是检察官威尔夫先生家里谈话的主题。这个时候，在那间这样小心地锁住的房间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护士离开已有十分钟了，那每夜必来的寒热袭击弗兰蒂又快有一个小时了，他不能再控制自己的意志，又开始看见那些幻景和虚像。那盏孤灯射出无数的光芒，每一条光芒都在他那混乱的幻想里变成某种奇特的形状。突然的，在那摇曳的灯光下，弗兰蒂好像觉得他看见壁炉旁边凹进去的那扇通他书房的门慢慢地开了，但他却无论如何听不到门链转动的声音。要是在往常，弗兰蒂会抓住那条悬在床头的丝带拉铃求援，但在目前的状况下，他对什么都不会吃惊了。他的理智告诉他，他所见的种种现象都只是他昏迷状态中的产物。而更使他确信的是，一到早晨，夜间的一切幻影便会毫无痕迹，他们会随着曙光的出现而消失。门后面出现了一个人影，但是因为弗兰蒂看惯了这种幻象，所以并不惊慌，只是定睛凝视，希望能认出是莫莱尔。那个人影向他的床边走过来，然后停住脚步，似乎在极其小心地倾听。在这个时候，一缕光线掠过那午夜访客的脸。弗兰蒂喃喃地说：“ 不是他。” 于是，静候那个人消失或改变成另外一种形容，以便确定那只是一个梦。可是他依旧能感觉到自己的脉搏，而且觉得脉搏跳得很厉害。他记得驱散这种幻象的最好方法是喝一口药水，因为那种用来减轻他发烧的饮料似乎可以刺激他的脑子，使他暂时减少一些痛苦。所以弗兰蒂就伸手去拿那只玻璃杯，但他那颤抖的手臂刚伸出床外，那幻象就急速地向他走过来，而且来得这样接近，以致弗兰蒂似乎觉得可以听到那个人的呼吸和感觉到那个人那只手的压力。这一次，这种幻象已经超过了弗兰蒂以前所经历的一切，他开始相信自己是真正醒着。这样一想，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所感到的那种压力显然是想捉住他的手，弗兰蒂便慢慢地把手缩回来，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人影。那个人影看来倒像是来保护他，而不是来威胁他的。他看见那个人拿起那只玻璃杯，走到灯光旁边，举起杯子，像是要检验它的透明度。这似乎还不够，那个人像是那个幽灵一样，因为他的脚步是这样的轻柔，根本听不到声音。他从玻璃杯里倒出一羹匙来，喝了下去。弗兰迪如痴如迷地望着这幕情景，他随时预期那种幻象会突然消失，出现另一种幻境。但是那个人不但不像一个影子那样化为乌有，反而又走到他的面前，用一种急切的声音说：你现在可以喝了。弗兰迪发抖了，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幻象，用一个活人的声音对他说话，他几乎要惊喊起来。那个人把他的一只手指掩在他的嘴唇上。弗兰迪轻轻地说： 基督山伯爵。 弗兰迪的头脑里对于这一幕场面的真实性现在显然已不再有丝毫的怀疑，他的眼睛恐怖地突出，他的两手发抖，他急忙拉毯子裹紧自己的身体。基督山伯爵在这样一个时候出现，以及他这样神秘难解地透过墙壁走进他的房间，在弗兰迪那混乱的头脑里当然觉得是不可能的。不要叫人，不要惊慌，基督山伯爵说，不要在你的心里留下一丝疑惑或不安。弗兰迪，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这一次不是幻境，是你梦中所想象的最慈爱的父亲和最可敬的朋友。弗兰迪不能回答，他所听到的这种声音证明向他说话的这个人的确是存在的，所以他是这样的惊慌，以致一个字都讲不出来。但是他的眼睛里的表情似乎在问： 假如你的存心是纯洁的，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呢？ 聪明的伯爵完全懂得弗兰迪脑子里的种种思想。伯爵说，听我讲，或者看看我吧，看看我这比往常更苍白的脸，看看我这一对疲倦的发红的眼睛。这一对眼睛已有四天晚上不曾合拢了，在这四天夜里我经常守望着你，为马西米兰·莫雷尔保护和保全着你。血液急速地上升到弗兰迪的脸颊，因为伯爵刚才所说的那个名字驱散了弗兰迪因伯爵的出现所引起的全部惶恐。他说道： 马西米兰，马西米兰，他把一切都告诉你了吗？ 一切，他告诉我，你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而我已经答应他，你是可以活下去的。 你已经答应他，我可以活。 是的。 但是阁下，你刚才说到守夜和保护，那么你是一位医生吗？ 是的，是上天目前能派来照顾你的最好的医生。相信我吧。弗兰迪不安地说： 你说你守护着我，你以前在哪儿呢？我没有看见你啊。 伯爵伸手指着书房，他说：我躲在那扇门后面，那个房间与隔壁的房子相连，我已经租下了那座房子。弗兰迪移开了自己的眼光，带着一种骄傲的冲动和轻微的恐惧说道： 阁下，我想你擅自闯入人家是有罪的， 你所说的保护倒极像是一种侮辱。 伯爵答道，弗兰迪，我虽长期注意着你，但我所观察的只是留心来看你的人，给你吃的食物和给你服用的饮料，然后当我觉得那种饮料似乎危险的时候，我就进来，像现在这样进来，倒空你的杯子，以一种有益健康的饮料代替那毒药。我的饮料不但不会产生旁人所预期的死亡，而且可以使生命在你的血管里循环不息。 毒药死？ 弗兰迪惊呼道，他相信自己又在发高烧，以致发生了错觉。 你说什么，阁下？ 嘘，我的孩子，伯爵说，然后又把他的手指掩在弗兰迪的嘴唇上。我是说了，毒药和死。但是现在把这个喝一些吧。于是伯爵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一只瓶子，把瓶子里的红色液体倒几滴到玻璃杯里，喝了这个，今天晚上不要再喝别的东西。弗兰迪伸手去拿，但是他的手刚碰到那只杯子，又恐惧地缩了回来。基督山伯爵拿起那只杯子喝掉一半，然后把杯子递给了弗兰迪。弗兰迪微笑了一下，然后把杯中的水喝了下去。 哦，是的，我熟悉这种味道，这几天我每天晚上都是喝这个的，它清醒我的精神，似乎减轻了我的头痛。哦，谢谢你阁下，谢谢你。 啊，这就是你在最近四天晚上还能活着的原因，弗兰迪，伯爵说。但是我是怎么活着的？哦，我曾经忍受了多少痛苦的时间呢？当我看见那致命的毒药倒进你的杯子里，当我浑身颤抖的，深恐我来不及把它倒掉，就被你喝下去的时候，我曾受过怎样的痛苦啊！弗兰迪极其惊恐地说：“ 啊，阁下。”你说当你看到那个致命的毒药倒进我的杯子的时候感到非常痛苦，但假如你看见了这种情形，你也一定看见了那个倒毒药的人了呀。 是的。 你看见那个人了？ 弗兰迪又问了一遍。伯爵说，是的。 你告诉了我一件恐怖的事情，阁下。你希望我相信的那件事情真的是太可怕了。什么？像在我父亲的家里，在我的房间里，在我的病床上来谋害我。离开我吧，阁下，你也在迷惑我，你亵渎了神圣，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能够的。 你可是第一个遭这只手打击的人吗？你不曾看见圣米兰先生、圣米兰夫人、巴罗斯都倒下去了吗？假如诺铁先生不是在最近这三年来继续服药，中和那毒药的效力，他不是也早已成了一个牺牲者了吗？ 哦，天哪！ 弗兰迪说， 最近几个月来爷爷要我分享他的药水，就是为了那个理由吗？ 他那些药水是不是带有一点苦味，像柑橘皮那种味道？ 是的。 那么一切都明白了，基督山伯爵说，诺铁先生也知道这儿有一个人在下毒，或许还知道那个人是谁，他在帮助你，帮助他心爱的孩子抵抗毒药，而由于你一开始有那种习惯，所以毒药丧失了一部分效力。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四天以前喝了一种立即致死的毒药以后，居然还能活到现在的缘故。 我最初很不明白。 那么，这个凶手是谁呢？ 让我也来问你一个问题。你从来不曾看见有人在晚上走进你的房间吗？ 哦，有的。我常常看见人影经过我的身边，走进来，然后又消失了。但我以为那是我发烧时所见的幻影。真的，当您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我自己又在发昏或是在做梦呢。 那么你不知道谁要谋害你吗？ 不，谁会希望我死呢？ 那么你现在就要知道了。伯爵说着并侧耳倾听。弗兰迪说， 你是什么意思？ 他恐怖地四面观望。因为你今天晚上并没有发烧或者发昏，而是完全清醒着。午夜的钟声已经在敲了，这是那凶手所选定的时间。 啊，天哪！ 弗兰迪一面说，一面抹掉从他的额头上滚下来的汗珠。午夜的钟声迟缓而抑郁地敲打着，那铜锤的每一击似乎都敲打着弗兰迪的心。伯爵说，弗兰迪，鼓起你的全部勇气，镇定你的心跳，不要发出一点声音，假装睡着了，那么你就可以看见了。弗兰迪抓住伯爵的手。 我好像听到了一个声音，快离开我。 好，让我们暂时分别。基督山伯爵回答，然后就捏着脚尖向书房的门走过去。他的脸上带着一个这样忧戚和伤心的微笑，以致弗兰迪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在关门以前，伯爵又转过身来说，不要动，不要出声，让他以为你睡着了，不然当我还来不及帮助你的时候，或许已经被杀死了。说完了这可怕的话以后，伯爵便消失在门的那边了，门无声无息地关拢了。弗兰迪只剩下独自一个人了。两只比圣罗尔教堂略慢的钟在远处敲出了午夜的钟声，然后除了偶尔一辆马车的滚动声音以外，一切都归于寂静。弗兰迪的注意力集中到他房间里的那只钟上，那只钟是有秒针的，他开始计算秒针的走动。他发觉那秒针比自己的心跳要慢得多，可是他依旧怀疑，不伤害人的弗兰迪不能想象竟有人会希望他死。为什么会有人那样希望呢？为了什么目的呢？他做了什么事情以致惹起了一个敌人的毒心呢？他当然不会睡着的。一个可怕的念头紧迫着他的脑子，就是世界上有一个人曾企图来谋杀他，而且那个人又快要来那样做了。假如这个人因毒药几次无效而灰心，竟像基督山伯爵所说的那样借力于钢刀，那可怎么办呢？假如伯爵来不及救他，那可怎么办呢？假如他临终的时刻已渐渐接近，假如他永远不能再见到穆莱尔，那怎么得了呢？想到这个念头，弗兰迪脸色苍白，周身冷汗，几乎要拉铃求援了。但他好像在门背后看见了基督山伯爵那发亮的眼光，那种眼光活在他的记忆里。一想到他，弗兰迪便感到那样的羞愧， 不禁默默地自问，究竟怎样的感谢才能报答他的自我牺牲和热情呢？20分钟，也就是极长的20分钟，便这样的过去了。然后又过去了10分钟，时钟终于敲打半点了。正当那时，书房门上轻微的指甲敲打声通知弗兰迪，告诉他伯爵仍在注意他，并警告弗兰迪也同样的注意。的确，在对面，就是在埃德瓦的房间的那面，弗兰迪好像听到了地板的颤动声。他留心地倾听，屏住自己的呼吸，直到几乎要窒息了。门把转动了，门慢慢地拉了开来。弗兰迪本来用手肘撑着身体的，这时他急忙倒在床上，用手臂遮住了他的眼睛，然后他站立的焦急的等待着。他的心带着难以形容的恐怖跳跃着。有一个人走到他的床前，拉开蚊帐。弗兰迪竭力镇定，装出均匀的呼吸，表示他是宁静地睡着了。 弗兰迪， 一个声音轻轻地说。弗兰迪的心底打了一个寒战，但是他并不回答。 弗兰迪， 那个声音又说。弗兰迪依旧没有回答。弗兰迪是约定绝不醒来的。于是一切归于寂静，只是弗兰迪听到一种极其轻微的声音，像是有一种液体倒入他刚才喝空的那只杯子里。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宝贝，体验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11线路预售均已开启，名额有限，快去中青旅遨游网报名吧！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 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凄 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午夜两点半，有一个人走到弗兰迪床前，他轻轻地说：“弗兰迪。”弗兰迪心里打了一个寒颤，但他并不回答。弗兰迪，弗兰迪依旧没有回答。弗兰迪是约定绝不醒来的，于是一切归于寂静。只是弗兰迪听到一种极其轻微的声音，像是有一种液体倒入他刚才喝空的那只杯子。于是弗兰迪冒险睁开了眼皮，从他的手臂底下望出去，他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把一只瓶子里的液体倒入杯子里。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弗兰迪一定曾停止呼吸或轻微地动了一动，因为那个女人忽然停止了动作，走到床边来俯视，要确定弗兰迪究竟是否睡着了。那是维尔夫夫人，一看出是她的继母，弗兰迪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以致她的床颤动了一下。威尔夫夫人顿时退到墙边，那儿隔着蚊帐，她静静地留心观察弗兰迪最轻微的动作。弗兰迪想起了基督山伯爵那可怕的警告，他幻想那只不握瓶子的手里握着一把又长又尖的钢刀，然后弗兰迪聚集起全部剩余的力量，强迫自己合上眼睛。这个简单的动作在平时固然是非常容易完成的，但这时却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强烈的好奇心拼命地要睁开眼睛来知道事实。威尔夫夫人听到只有弗兰迪那均匀的呼吸声打扰了夜的寂静，便放心地重新从蚊帐后面再次伸出他的手，继续把瓶子里的东西倾倒到杯子里，然后他就非常轻巧地 退了出去，以致弗兰迪并不知道他的继母已经离开了房间。他只看见那只手臂缩了回去，那只洁白浑圆属于一个25岁的年轻美貌的女人的手臂，而那只手臂却轻出了死亡。威尔夫夫人只在房间里逗留了1分半钟，在那期间弗兰迪所体验到的感触是无法描写的。书房门上的敲打声把弗兰迪从痴呆状态中唤醒了过来。弗兰迪努力地抬起头，那扇门又无声地打开，基督山伯爵又出现了。你还怀疑吗？ 哦，我的上帝， 你看见了吗？ 嗯， 你认清了吗？弗兰迪呻吟了一声。 是的，我看见了，但我不能相信。 那么你情愿死，情愿置马西米兰于绝境吗？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弗兰迪重复地叹道，他几乎要神经错乱了。 我不能离开这座房子，不能逃走吗？ 弗兰迪，那只现在威胁你的手将追逐你到天涯海角，你的仆人将受金钱的贿赂，死神将化妆成各种形式出现在你的面前，即使你喝清泉里的水，吃树上摘下来的果子，你也会中毒的。 你不是说我那慈爱的祖父的预防措施已中和了毒药的药性吗？ 是的，但却不能应付1铁重量的毒药，毒药是可以改换的，或是增加分量的。于是伯爵拿起了那只杯子，举到唇边尝了一下。哦，他已经这样做了，不再用木鳖精，而用纳克汀了。我可以从溶解他的酒精味上辨出他的存在。假如你喝了威尔夫夫人倒在你杯子里的东西，那么，弗兰迪，弗兰迪，你已经完了。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迫害我呢？ 为什么？难道你这样仁慈，这样善良，这样不怀疑别人的恶意，到现在还不懂吗，弗兰迪？ 不，我从来不曾伤害过他。 但是，你有钱呢，弗兰迪。你每年有20万法郎的收入，而你妨碍了他的儿子享受那20万。 怎么会呢？我的财产又不是他的，那是我自己的亲人遗赠给我的呀。 当然了，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圣米兰先生夫妇才会去世，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诺铁先生才会在立你做他的继承人的那一天就被决定为谋害的对象，正是为了这个原因，现在才要轮到你死，因为你的父亲会继承你的财产，而你的弟弟就是他的独子，将从他父亲的手里继承那笔财产。 埃德瓦，可怜的孩子，这种种罪都是为了他而犯的吗？ 好，那么你终于懂了。 愿上天不要在他的身上显报应。 弗兰迪，你是一个天使。 但是为什么还允许我的祖父活着呢？ 因为你死以后，除非剥夺你弟弟的继承权，否则那笔财产自然会转到他的手上，所以那个罪是不必犯的，犯了就傻了。 这可怕的犯罪计划竟是一个女人发明的吗？ 你可曾记得在比卢莎波士蒂旅馆的凉棚里看见一个身穿棕色大衣的人，你的继母曾问他托付那毒水。从那个时候起，那个恶毒的计划就渐渐地在他的脑子里成熟了。 那么真的阁下？ 那甜蜜的姑娘满面泪痕地说， 我看出来了，我是注定要死的了。 不，弗兰迪，因为我已预知他们的阴谋。不，你的敌人已经被征服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不，你可以活下去，弗兰迪，你可以幸福地活下去，并且带着幸福给一颗高贵的心。但是要得到这一点，你必须听我安排。 命令我吧，阁下，我该怎么做？ 你必须盲目地接受我给你的东西。 哦，上帝是我的证人，假如我只是自己一个人，我情愿还是死了的好。 你不能信赖任何人，甚至你的父亲。 我的父亲没有参与这个可怕的阴谋，是吗，阁下？ 弗兰迪合拢双手问：“ 没有，可是，你的父亲，一个在法院里办惯了起诉状的人，应该知道这些死亡不是自然发生的。本来应该是他来看守你，应该由他来占据我的位子，应该由他来倒空那只杯子，应该由他来对付那个凶手。以魔鬼对付魔鬼。” 伯爵低声地说了最后这一句话。弗兰迪说， 阁下，我当尽力活下去，因为有两个人的生命悬在我的身上，我的祖父和马西米勒。 我会照顾他们，像我照顾你一样。 阁下，随便你把我怎么处置吧。 于是他又低声说， 哦，天哪，我会怎么样呢？ 不论怎么样，弗兰迪，都不必惊慌。虽然你受了痛苦，虽然你丧失了视觉、听觉、触觉，都不要怕。虽然你醒来的时候，自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还是不要怕。即使你发觉自己躺在坟墓里或棺材里，那时你得自己安慰自己，心里想，在这个时候，一位朋友，一个为我的幸福和马西米兰的幸福而活着的父亲，正在守护着我。 多可怕的绝境啊！ 弗兰迪，你愿意揭发你的继母吗？ 我情愿死一百次。是的，情愿死。 不，你不会死的，但你肯答应我，不论遇到什么情形，你绝不怨爱而只是希望吗？ 我会想到马西米兰。 你是我喜欢的好孩子，弗兰迪，只有我一个人能救你，而我愿意救你。 弗兰迪在极端恐怖中合拢他的双手，因为他觉得这是需要勇气的时候了，于是开始祈祷起来。当他在这样继续的祈祷的时候，他却忘了那雪白的肩头只有他的长发遮盖着，忘记可以从睡衣的花边缝里看见他的心跳。 基督山伯爵轻轻地把手放在那青年女郎的手臂上，把天鹅绒的毯子拉盖到他的喉部，带着一个慈父般的微笑说，我的孩子，信任我对你的真情，像你信任上帝的慈善和马西米兰的爱情一样。然后伯爵从他背心的口袋里摸出那只翡翠的小盒子，揭开金盖，从里面取出一粒豌豆大小的药丸，放在弗兰迪的手里。弗兰迪拿了那药丸，注意地望着伯爵，在他这位勇敢的保护人的脸上，有一种神圣庄严和权威的光芒。弗兰迪显然是用他的眼光在问他。 是的，伯爵说。 弗兰迪把药丸放进了嘴里，咽了下去。 现在，我亲爱的孩子，暂时分别了。我要尝试去睡一会儿，因为你已经得救了。 弗兰迪说， 去吧，不论遇到什么情形，我答应你绝不害怕。 基督山伯爵用眼睛盯着弗兰迪看了一会儿，弗兰迪已受了伯爵给他那里纳可汀的药力，渐渐入睡了。于是伯爵拿起那只杯子，把1/4的溶液倒在壁炉里，算是弗兰迪喝掉的，把杯子仍放回到桌子上，然后他就消失了。临去以前，他向弗兰迪投去了一个告别的眼光。弗兰迪已像一个躺在上帝脚下的纯洁的天使那样放心地睡着了。壁炉架上的那盏灯继续燃烧着，在耗尽那浮在水面上的最后的几滴油，灯罩显出一片淡红色的光泽，火焰在垂熄以前突然明亮起来，射出那些最后的摇曳的光芒。这种光芒虽然是属于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却常常被人用来比拟人类在临死前那一阵最后的挣扎。一片昏暗凄惨的光笼罩着那青年女郎身上的被毯和她周围的蚊帐，街上一切嘈杂声都已停止了，四周是一片可怕的寂静。那时埃德瓦的房门开了，在对面的镜子里出现了一个我们以前注意过的面孔，那是维尔夫夫人的面孔。他是来观察那药水的效力的，他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在那个凄凉的房间里，现在只剩下了灯花的劈波声。于是他向桌子走过来，看弗兰迪的杯子是否已经喝空。我们前面说过，杯子里还剩下1/4的药水，维尔夫夫人把它倒在炉灰里，并把炉灰拌了拌，使它容易吸收液体，然后她小心地洗刷那只玻璃杯，她用她的手帕抹干了它，把它放回到桌子上。假如有人在那时把眼光射进房间，你便会注意到维尔夫夫人带着犹豫的眼色走进床边，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弗兰迪。那昏暗的光线，深邃的寂静，深夜所引起的阴郁的思想，而尤其是他自己的良心，这一切综合起来产生了一种恐惧的感觉。那下毒者怕去看他自己的成绩，他终于鼓起勇气拉开蚊帐，伏在枕头上，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弗兰迪。没有呼吸的象征，那半开半闭的牙齿已不再有气息透出来，那雪白的嘴唇已不再抖动，那一对眼睛似乎浮在浅蓝色的雾气里，而又长又黑的头发散在那蜡白的脸颊上。维尔夫夫人甚至在凝视这个静止的面孔时还带着这样明显的表情，然后他壮起胆子揭开被子，把手压在那青年女郎的胸膛上，胸膛冷冰冰的一跳都不跳。他只感觉到自己手指上的脉搏，便打了一个寒战，收回了他的手。一只手臂垂出在床外，那样一只美丽的手臂，自肩至腕似乎都是由一个雕刻师塑造出来的，但前臂似乎因为痉挛而略微有点变形，而那只这样精致纤细的手则伸着直挺挺的僵硬的手指搁在床架上，手指甲也已发青了。维尔夫夫人不再有任何怀疑，一切都已过去，他已完成了他最后一件可怕的工作。房间里再没有别的事情做了， 所以那下毒者偷偷地退出去，像是怕听到他自己的脚步声似的。但当他退走的时候，他依旧拉开着蚊帐，被那神秘的死的场面不可抗拒地吸引住了。正当那时，灯花又逼迫地爆了一下，那个声音把威尔夫夫人吓了一跳，她又打了一个寒颤，松手放掉了帐子，灯立刻熄灭了，整个房间陷入在可怕的黑暗里。时钟那时正巧敲打4:30，那下毒者顿时惊慌起来，摸索到门口，满怀着恐惧到达了他的房间。那种黑暗继续了2个钟头，随后渐渐的，一片淡白的光从百叶窗里爬进来，终于照亮了房间里的物件。约莫在这个时候，楼梯上响起了那位护士的咳嗽声，那个女人手里拿着一只杯子走进房来。要是在一位父亲或一个情人，第一眼就足以决定一切，弗兰蒂已经死了。但是在这个受了雇佣的人看来，弗兰蒂只是睡着了。护士走到桌子前面说， 哦，好，他已经喝了一部分药水，杯子里也只剩1/3了。 于是他走到壁炉前面升起了火，虽然他刚刚离开他的床，他利用弗兰蒂睡眠所提供的机会，便倒在一张圈椅里再打一个瞌睡。时钟敲打8点的声音唤醒了他，他惊奇他的病人竟睡得这样长久，并惊慌地看见那只手臂依旧还垂在床外，便向弗兰蒂走过去。这时才第一次注意到那失血的嘴唇，他想把那只手臂放回到床上，但那只手臂僵硬得可怕，绝瞒不过一个护士。这位护士大叫了一声，然后奔到门口喊道， 救命啊，救命啊！ 你在干什么？阿弗林尼先生在楼梯脚下问。这正是阿弗林尼先生每天来看病人的时间。干什么？威尔夫从他的房间里冲了出来问，医生，你听见他们喊救命了吗？是的，是的，我们赶快上去吧，是在弗兰蒂的房间里。但医生和那父亲还不曾赶到二楼，二楼上的仆人已经跑进了那个房间，一看到弗兰蒂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他们一起举手向天，像遭了雷击似的呆住了。去叫威尔夫夫人，去喊醒威尔夫夫人。检察官威尔夫站在门口喊，似乎不敢进去，但仆人们并没有服从他的命令，只是站在那儿注视着阿弗林尼先生。阿弗林尼医生已经奔到弗兰蒂那儿，两手抱起他，什么，这一个也，他低声地说，让弗兰蒂从他的手臂里落了下去。哦，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你什么时候才厌倦呢？威尔夫冲进房间里，您说什么，医生，您说什么？我说弗兰蒂死了。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FM87.6。